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说电 影。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警匪犯罪悬疑片是我国香港电影至今为数不多可以叫得响的类型片。2017年由邱礼涛执导、刘德华主演的《拆弹专家》拿下了超4亿元票房，也可见观众对香港这一类型片的认可。而2018年6月15日，邱礼涛卷土重来，推出了同类题材的《泄密者》，意在延续《拆弹专家》的辉煌，但只获得了70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影片就是这部《泄密者》。这部影片是由吴镇宇、张智霖、佘诗曼等领衔主演，讲述了马来西亚爆发惊天病毒灾难，并迅速席卷全球，随后警察和记者联手破获惊天阴谋的故事。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因触碰社会现状、揭秘行业的内情，成为特有的电影类型。电影《泄密者》正是纯正香港警匪片的代表，在警匪、飞车、爆破、枪战经典配方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病毒、泄密等等新元素。在跌宕起伏的剧情、激烈刺激的动作打斗中，可以说让观众重温了故梦，回味了经典。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泄密者》。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热闹的马来西亚某大型商场里，熙熙攘攘的购物人潮中，突然有人倒地不起，口吐白沫，这引发了人群恐慌。紧接着，餐厅、学校、酒吧等地有多人毫无征兆的突然发病，体征同样非常恐怖。 马来西亚协同世界卫生组织流感调查部门联合发表了这一次病毒官方信息。这一次席卷马来西亚的流感病毒被正式官方命名为 V2-23 型病毒。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对新病毒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各个公共场所以及学校都宣布实行不同程度的停课停工。马来西亚警官李永琴即将同女友结婚，这一天两个人正在西餐厅兴奋地商量着如何筹备婚礼。 我们好像包场一样， 现在有疫情，谁敢出来吃东西啊？只有你跟我有这个胆子。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咯。啊，妈说呢，想多摆两桌，她说美国那个姨妈呢也想来喝喜酒。 没问题， 其实很多亲戚我都没见过。 看着李永琴又在玩指尖陀螺，女友赶紧开解她。 你别有那么大压力，人家说玩指尖陀螺的人压力大，其实我们的婚礼筹备得很顺利啊，你别那么紧张了。 我手很痒，不过我觉得当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必定会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出现。 你不要杞人忧天了，你帮我在我们的婚纱照里面选十张，我去放大。 这时李永琴的电话响了。 啊，对不起。喂，好，我马上过去。不好意思啊，有个案子。 我买单。 啊 OK， 我们的婚纱照你发给我， 账单呢我也发给你。 原来马来西亚警方接到报案，一名叫做宋丹文的新闻记者坠楼死亡。经过现场勘查，李永琴怀疑这不是一起自杀，而是他杀。紧接着第二起死亡案件又发生了，这一次自杀的是制药巨头阿玛纳公司的总经理张俊龙。不过经过病理分析为谋杀，一时间舆论将这家公司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阿玛纳公司的董事长张日善昔年以研发孤儿药的善举出名，长子的死亡使得惊慌失措，他强烈要求警方为在香港求学的次子张俊言提供安全保护。为此这项任务就落在香港警察王大伟的身上。可惜的是，等王大伟赶到学校时，张俊言已经不见了踪迹。张俊龙死后，他的妻子彭真美不仅没有配合警方调查，反而离家出走去往香港。于是上司继而要求王大伟去机场拦截扣留彭真美，可惜这一次王大伟还是扑空了。李永琴奉命从马来西亚赶往我国香港继续追查彭真美，与他搭档的正是王大伟。与此同时，香港一家高档酒店内，彭真美被假扮客房服务员的人闯入打死，并将房间里的其他设施全部炸毁。李永琴和王大伟赶到现场时，只发现了一只疑似彭真美手臂的肢体组织。二人看到再无收获，只得带回了王大伟的车里。正要开车时，王大伟发现了贴在车前挡风玻璃上的罚单。 哇，罚单！ 哎，慢点，慢点，慢点。 说着，李永琴从包里拿出了一个手电筒，仔细地照了照罚单。 是啊，可能是个炸弹嘛。 小心点的好，应该是个 USB， 还有一只管状的物体。 那就是一个有管状物的 USB 炸弹呢。师兄啊，哇，不是罚单吧？这什么呀？哎，帮帮忙！ 王大伟让边上正在执勤的师兄将放在前挡风玻璃上的物品拿了过来。 哎，谢谢你啊！哎，要炸呢，就先炸师兄，是吧？ 发现里面果真是一个 U 盘和一管鲜血。 有没有电脑？ 有。 李永琴将 U 盘接入电脑，这时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蒙面人。 我们是泄密者，一个维护真相的联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伪善者的面具，让世人看清楚用糖衣包着的种种恶行。最近东南亚出现了新的疫症 VR23， 阿玛纳推出的新药能够对抗疫情，但是有人竟然赞扬阿玛纳药业是灾难的救星。其实对于很多大药厂来说，医治疾病只不过是一盘大生意，他们用迂回的方式去行贿那些有药品处方权的医生，奢华的聚餐和海外考察 已经成为了医药界里面的潜规则，政府官员就是帮凶，当中的利益输送是以现在式和延后式的方式进行，官商勾结，狼狈为奸。政府以巨额公款向阿曼娜购买新药，令阿曼娜大发灾难财，他们甚至囤积药品，制造出缺药的假象，令市民陷入惶恐之中。现在我们泄密者就告诉大家，阿玛纳药业集团张日善的儿子张俊言就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张日善准备1亿美元赎金作为惩罚。 爸爸，救我。 同一时间，张日善也收到了同样的视频信息，为了保证儿子的安全，他个人会自掏腰包向全社会捐赠价值1亿美元的 MD5 药品。为了尽快破案，李永清和王大伟加班加点对视频进行分析研究。 喂，这个嫌疑七喜真的好喝，只有在香港才能喝得到。那这个柠檬呢，要腌几年，然后再跟七喜对一对。喝一口。 我不喝。 我问你怎么了？你想背着稿子啊？你看了这么多次， 这个人为什么一直要戴一个真理之口的面具？什么意思啊？ 这面具叫真理之口，对吧？就是说假话的人把手伸进去就会被他咬死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过《罗马假日》吗？ 你觉不觉得这件事不是很合理？那通常呢，那些绑匪啊，会直接联络人质的家属去拿那些赎金，但这次却不同，他们先联络了警方。联络警方就是公告天下，这样拿赎金的难度就会提高很多，是不是不合逻辑？ 哪儿不合逻辑啊？他们转移视线嘛，把我们搞乱，所以我们要更简单的去想这件事。他跟他兄弟姐妹有没有不和？首先他跟他哥那个 张俊龙 啊，对，是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和的地方？ 没有，没听说过不和。 那为什么他一个人来香港？家里那么有钱啊？他家人不喜欢他？他哥 sorry 他哥已经死了。 对了，张俊龙死之前其实他还见过一个人，叫宋丹文，是个记者。那宋丹文也死了，两人的死都被处理得像自杀一样。 一定是这些泄密者做的。 我就是想知道这些泄密者究竟是一群什么人。那他们谋杀了张俊龙，炸死了彭真美，现在还绑架了张俊言。如果这么极端的行为都是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 哦，就是因为他们是名不见经传的组织，你说的对。就像那些娱乐圈的小明星，非要弄点绯闻呢，约些老板去那些公寓啦，再找点狗仔队去拍，这样才能出名嘛。绑匪要自己报警，当然是想出名，成为国际头条新闻。如果我们香港搞不定，我们就会成为国际大笑话。 这时，王大伟的老婆打来了电话。 哎，哎，怎么了？哪家医院？ 原来王大伟的女儿也被病毒感染，他救女心切，赶紧赶往医院。这时泄密者组织在电影院的厕所里绑走了香港日报记者阮嘉兰。阮嘉兰被绑架后发现了藏身于泄密者组织里的彭真美。原来身为泄密者组织成员的彭真美伪造了自己死亡的假象来迷惑张日善，泄密者劝服阮嘉兰报道出张日善的丑恶行径。为了调查阮嘉兰的报道信息从何而来，王大伟和李永琴来到了阮嘉兰住处，却遭到了阮嘉兰的断然拒绝。于是二人决定在阮嘉兰的家门口盯梢，刚好发现了阮嘉兰的助理何斌深夜接走了他。于是二人开车跟踪他们，一起来到一片废弃的工厂厂房里，发现阮嘉兰正在和一个满头白发的神秘人物接头。 你们的报道很出彩，免费的 MD5 救了很多人。 张俊言在哪里？ 阮嘉兰跟着神秘人物来到一个房间，这时房间的投影上出现了张俊言的影像。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当你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你不知道。我就是泄密者，我爸爸张日善，他做了太多不道德不可告人的事。他欺世盗名，不仅仅多次骗取政府资金。我就是泄密者，我爸爸张日善，他做了太多不道德不可告人的事。他欺世盗名，不仅仅多次骗取政府资助研制孤儿药拨款，还贿赂政府官员， 将不合格的孤儿药推向市场。这么多年来，我不断在公司收集他的犯罪证据，竟然被我发现，他同时秘密研制 V223 和 MD5， 然后先散播 V223 制造恐慌，再将 MD5 推向市场，去发灾难财。他这么做，根本没有考虑过病毒感染者的痛苦和死亡。不过我爸爸有钱有势，势力甚至黑白两道，我一定要有周详的记录，才可以将他的罪行公诸于世。所以我组织了泄密者，去联络有证人感的人，包括记者和律师。这个硬盘里所储存的资料，就是我想让世人知道的真相。 张俊言话音刚落，张日善的手下就找到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混战之中，何斌中弹身亡，而张日善的手下也被王大伟击毙。这时，王大伟和李永琴追上了白发神秘人物。 各位站住，别动，别动！你把张俊言藏哪儿了？ 你要找的张俊言。 说着，白发神秘人物摘下假发和胡子。 张俊言， 跟我回马来西亚。 你是警察，你应该知道我爸爸在马来西亚势力多大。 你跟我回去，我会保护你的。只要你把你哥哥的硬盘交给我，有证据我就可以抓张日善。 硬盘在酒店爆炸的时候炸烂了，你没有证据指控我爸爸。 总会有人证的， 我是最好的证人。 跟我回去作证。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告诉全世界，张日善是罪人。 跟我回去。 哎，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 吧， 放下枪！你在这没执法权 的，放手！ 来来来，我说你啊。 王大伟拦着李永琴，对着地面开了一枪。 我跟你说过的，许看不许动啊！你当我的话耳旁风啊？ 疯了吧你！ 你看什么呀？啊！警察做事，走。喂， 那我的话你听不懂？你知不知道病毒从马来西亚已经传到香港了？我女儿感染了，还在医院里。我想有个交代。 你相信他吗？他没有证据，你就放他走。 放谁走啊？ 这是哪里有人呢？我没有看到人呢。你是不是傻了？见鬼了你！ 王大伟突然出手阻止了李永琴对张俊言的逮捕，眼睁睁看着张俊言离开。李永琴气愤不已，第二天便启程回到马来西亚。张日善见事情败露，命令手下销毁了所有证据。于是阮家兰他们将计就计，报道假新闻，声称张俊言已经死亡，以此来迷惑张日善。随后张俊言在哥哥张俊龙的追悼会上突然现身。为了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张日善将张俊言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俊言，我们多久没见了？ 两年四个月零三天，上一次见你是妈妈的生气。 这么久了吗？ 你现在才开始关心我们父子的关系吗？ 关心是不需要用嘴巴说出来的。 这几年我的生活费学费全都是我哥哥给的。 你哥哥会生金蛋呢，他给你的钱全部都是要常赚的。 还有五分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快说，我习惯了。 俊言，我们是一家人嘛，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呢？ 在这个家是没有商量的，所有事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是你们没有主动来跟我沟通吗？ 哥哥天天在你身边，他说根本无法跟你沟通啊。 你见过他？硬盘呢？在你那儿。给我。 我给你，你会不会放过我？ 问得好，我会认真考虑的。 突然，张俊言拿出一瓶喷雾剂，向张日善的脸上喷了一下，张日善立刻昏了过去。随后，在王大伟和阮家兰的帮助下，张俊言绑走了张日善。同样在追悼会现场执行任务的李永琴发现情况不妙，立刻一路追踪张俊言他们，来到一座废弃的仓库。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你想干什么？ 就算法律不能制裁他的罪行，我都要全世界知道他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罪人。我们向全世界直播审问张日善，公众自然会裁判。 张日善，这里就是你发迹的地方，我想让你在这里说出真相。 好啊，真相就是你们绑架了我来这里。 真相是1997年至2003年，你用伪造的研究报告多次骗取政府用于研制孤儿药的资助， 还有在这段时间你贿赂政府官员，批和阿玛娜生产这种不合法的孤儿药并推向市场。 全世界都知道我为孤儿病的病人出钱出力做了很多事，所以你的说法是不会有人信的。 戴上它。 说着，张俊岩给张日善戴上了 VR 眼镜，镜头中出现了20多年前他和妻子争执的一幕。 全世界孤儿病的病人都在等着药，你生产的药是假的，治不了他们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我治不了他们的病，但是我治得了他们的心，我也是想给他们希望。 给他们希望？你给的希望是假的，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 良心是普通人说的，做大事只需要结果。 我不管，如果你还不停止的话，我立刻去告发你。 你想我死？ 看到这儿，张日善摘下了眼镜。 为什么要做这个影片？你到底想怎么样？ 那天你跟妈妈吵架，我跟哥哥就躲在那里。你跟妈妈吵架的第二天，妈妈就被人绑架。当时你就像知道我被人绑架的时候一样，说不会向恶势力屈服，不会交赎金。之后妈妈就人间蒸发，这些全都是你布的局。你怕妈妈举报你，所以你杀人灭口。 哼，是你想象力太丰富，还是有病啊？ 到此为止，别再错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毁灭证据。 妈妈人间蒸发，达尔文生物研究所爆炸，我们没有证据。不过接下来你的罪行，我们都有证据。 荒谬！ 你曾经将1000万美元存入达尔文生物研究所主管的银行账户，要求他秘密进行病毒研究。 我开药厂的，要求研究所帮我研究病毒，这很正常，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是你让他们研制寨卡病毒的基因变种，同时又让他们研制杀死变种病毒的特效药。 你就是要制造还有散播 VR23， 然后再推出你的新药，让你可以赚大钱，又可以做拯救世界的英雄。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没做过。 张日善。 这时张俊岩拿出了硬盘。 今天是你的审判日，不怕你不承认，你的罪证全在这里。 原来被张俊岩他们隐藏着的摄像头一直对准着张日善，拍下了所有过程，并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在天罗地网间，张日善原形毕露，伪善的面目被彻底揭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国产影片《泄密者》。从2017年执导《拆弹专家》之后，邱礼涛这位曾经在香港本地以全能高产特立独行著称的类型片多面手，开始在内地占据一席之地。这部《泄密者》正是他的最新影片。在长期的类型片创作中，邱礼涛形成了高效率的工作方式，泄密者也是如此。不过熟练运用港片套路确实为泄密者赢得时间和效率，却因为他仅仅止于套路而被不少观影者吐槽惊喜不够，创新不足。还好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已经为香港导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此我们也期待导演邱礼涛能够拍出更好的影片呈现给观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谁伴我闯荡》，这也是来自经典摇滚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之一。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老白，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我闯荡，沿路没有指引，让我走上又是窄巷。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几多天真的。